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们将会关注9月20号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北京成为中秋节最火爆目的地。 三地热点方面，9月1号起，北京市等28个城市启用电子驾照。 天津方面实施221项建设任务，推动城市内涝治理。 河北方面，爱心企业采购30万只口罩，分批免费发放。 国内其他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开通网上专栏，各地防疫政策措施实时在线一网通查。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撤离行动落下大批自己人，英国政府遭炮轰。 欧盟可能建议成员国收紧对于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文体方面消息，美玉芳草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传承展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 东京残奥会方面，举重再取一金一银，完美收官，赛程过半，中国稳居双榜第一。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的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会面向公众正式开放。而正式开园之后，北京环球影城的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则无需购票即可以前往。届时入园的客流量将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 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之时，将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两家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及诺金度假酒店。游客可畅游主题公园内7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精彩的娱乐演出，实施独特的沉浸式体验。 在此前内部员工参与的压力内测当中，园区运营的各个环节落实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包括入园人员的扫码登记、健康筛查，强化园区各个场所的清洁和消毒工作等举措。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世界第5个、亚洲第3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球影视项目。 截至8月中旬，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骑乘设施累计接待内部员工共计约20万人次。北京国际度假区有限公司主题公园和度假区管理分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苗乐文介绍，北京的环球影城并非其他环球影城项目的复制品，我们充分利用了现在这座公园的精华，将电影中的场景变成现实，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主题公园的特质和优势。 9月20号，北京环球影城将会正式开园。记者昨天也从蚂蚁集团了解到，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启动运营，游客可以打开支付宝搜北京环球度假区，进入支付宝环球影城的小程序，关注收藏之后便可以便捷的在支付宝首页找到。 记者登录支付宝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看到小程序包括主要的娱乐项目介绍、地图、游客服务、预约等功能，其中游客服务可以通过提供交通、急救处、问询处、婴儿车、轮椅租赁、失物招领等信息及服务。持有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游客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入园，针对七大主题景区提供玩乐攻略，包括主要的娱乐项目、餐厅等。支付宝小程序还可以一并显示相关项目的等待时间。 除此以外，在环球影城园区各个零售商店的店铺收银台，支付宝用户都可以使用线下支付设备完成快速的支付，加快了游客支付速度，减少了游客的排队时间，同时也提升了购物支付的体验。 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在9月20号正式开园。根据去哪儿网、同城旅行等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环球影城度假区公布正式开园前日期一小时内，同城旅行平台相关的搜索量环比上涨4倍，去哪儿平台周边酒店的搜索热度和上周同时间相比增长超过10倍，整个北京的酒店搜索热度增长达到3倍。 携程的数据显示，携程平台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访问热度上升了8.3倍。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周边酒店搜索热度比上周同期增长了3.2倍。而同城的数据显示，环球影城周边的酒店住宿搜索量也涨幅超过了2倍。游客们最关注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开票时间、售票方式等等。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倩表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放是疫情冲击暑期后旅游市场传来的一大利好消息，给旅游市场复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东北和华北的主题公园相对华东、华南来说数量较少，北京环球度假区对于北京的旅游市场乃至整个北方的旅游市场都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推动下，北京周边游、华北连线游、冬奥游等北京本异地旅游市场都将获得加持。 受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时间公布的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发布中秋节进京机票搜索量爆炸式的增长，最高达到了11倍。 从目前的机票搜索数据来看，广州、成都、西安、昆明、重庆、杭州以及深圳、乌鲁木齐、上海和贵阳是中秋前后前往北京的前十大出发地。另外，据同城旅行统计，中秋小长假期后，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消息影响，进京航线搜索量增加，其中上海、杭州、深圳、广州、郑州等地来京机票的搜索量增幅明显。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经济。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京津冀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其中北京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192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4%，数值和占比均在京津地区。他拔得了头筹。 上半年呢，北京的新基础设施建造和高新制造业增势迅猛，支撑起了北京市的经济增长。同时，新兴业态表现活跃，限额以上的P0助餐网上营业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6%。中小微企业活化市场，北京市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呢增长了63.4%。另外，区域间产业协作和创新联动不断的增强，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对天津、河北两地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京哈高速公路特大桥全桥合龙，这意味着由中铁二局承建的京唐铁路二标段27座连续梁全部完成，也标志着大场站至香河站区间贯通，下一步将全面转向配套的附属工程施工。 中铁二局京唐铁路二标段工程部长高峰介绍说，京唐铁路二标段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境内，全长 18.75 公里，包括大厂全境 8.8 公里，三河市部分 4.2 公里，以及香河县部分 5.75 公里。全程共有27连连续梁，多次跨越河流、河堤以及高等级的公路等等。本次合龙的连续梁位于香河县潮白河大运河国家湿地公园，基础围堰施工是所有连续梁当中难度最大的。 京唐铁路项目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标志性工程，总投资449亿元，全长 148.7 公里，预计2022年年底通车，届时将打通北京至唐山城际通道，极大提升通道运输服务水平，对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联系，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9月1号开始，北京等28个城市将会推行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将会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推广应用城市的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的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请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一次申领电子驾驶证时，交管12123 APP 将自动调取申请人已留存的照片作为电子驾驶证照片。电子驾驶证生成后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更换照片。对于没有留存照片的，交管12123 APP 将提示申请人通过手机拍照或者相册选择的方式提交电子照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后用于生成电子驾驶证。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 而对于已经申领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交管12123 APP， 查询出示本人的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可以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悬挂临时标识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三年过渡期将于10月31号期满，11月1号起在北京市骑行超标电动车违法上路，将被北京交管执法部门处以扣留车辆罚款1000元的处罚。 为了进一步引导车主及时淘汰、及时更新超标车辆，确保车辆处置各环节有序的运转，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已经制定了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目前车主可以前往北京市8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也可以通过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来处置废旧的车辆。 11月1号起，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将严格按照法规规定，对过渡期结束后仍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车辆扣留、驾驶人罚款1000元的处罚，逾期6个月未处理的车辆运至截堤场集中销毁。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天津方面。日前，记者从天津市人才办了解到，天津市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之一，天津市智能轨道交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建设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目前，联盟集聚了领军企业140多家，聘请了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联盟的特聘专家。链接清华、北交大等20多家双一流的建设高校和交通类的院校，新引进落户铁科、舍乐福，还有呢铁科智信等20多个优质项目，引入产业人才达到1100多人。 自成立以来，按照联盟加研究院的建设模式，联盟引导产业链头部企业建设各类平台，构建一院多平台联盟运行体系。武清开发区4期重点建设智能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全力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的产业集群。 下一步，联盟还将会围绕标志性区域、标志性人物、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机制的建设，举办智能轨道交通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智能轨道交通创新发展论坛，发布联盟接榜挂帅项目，赴重点的高校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持续扩大联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从天津市水务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解决雨后积水淹泡问题，天津市城市内涝治理系统优化实施方案日前制定印发，围绕金城、滨城、双城的发展格局，坚持流域、区域、城市相统筹，生态、工程、管理相结合，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强化城市的水安全保障，构建高标准、系统化、友好型城市内涝治理新格局。 目前呢，天津市水务局也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统筹协调机制，制定内涝治理的工作方案，完善责任分工，明确完成实现，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做好城市内涝的治理工作。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开学在即，天津公安机关启动了高等级勤务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以赴做好天津市秋季开学校园周边区域的交通和治安秩序维护，为顺利开学、平安开学保驾护航。 为了确保校园持续的安全稳定，天津公安机关提前谋划部署，制定了安保措施，坚持安全第一的理念，结合各区学校开学的具体情况和教育部门、学校进行工作对接，精心安排安保工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针对校园周边存在的突出治安问题，联合开展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加大对于校园周边重点部位的游戏厅、歌舞厅以及宾馆、洗浴等重点行业场所清理整治，严打涉疫、涉校违法犯罪行为，净化校园周边的治安环境。 针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天津市公安局在此提示，要树立安全防范常识，严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校园，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轻易地透露个人信息，遇到孩子突发疾病或遭遇车祸，班主任收取费用等电话短信时，不要轻易给对方汇款，避免上当受骗，不要在学校周边道路双排停车或将车辆乱停乱放，共同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的交通秩序。 接下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三标段项目主体结构完成了全面封顶，作为五星级酒店，建成之后将会有力地补充雄安新区近期急需的各项商务服务配套功能，为全面启动融东片区启动区建设提供坚强的支撑。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与河北省供销社昨天联合召开的河北省浅埋滴灌节水农业推进会议上了解到，河北省将以浅埋滴灌节水农业为突破口，强力推进土地全托管，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和水平，实现滴灌节水的规模化运营，土地托管全链条服务，地下水开采明显减少，粮食作物大幅增产，农民和村集体收益整体提升。 2021年，对与供销社合作实施浅埋滴灌节水技术，农田万亩以上的县整县推进滴灌节水农业试点，打造区域化的规模化示范区，年内至少要完成50万亩，而到2025年将会完成1400万亩浅埋滴灌节水农业目标。 疫情面前，大爱无私。让人暖心的是，河北承德市一家爱心企业采购到30万只防护口罩，分批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和一线工作人员。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承德台记者杨佳琪的报道。 承德双滦区玉祥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承德好人养老服务中心宜城华府公益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志愿者的配合下，向每户居民免费发放10只口罩，现场秩序井然，获得了社区居民的点赞和肯定。 这口罩并不值多少钱，但是这个爱心是无价的，心里头还是挺感激的。这个组织 分时段让我们来领取的，不会这个扎堆，间距啊什么的呀都是安排的特别好。 能够想得这么周到，特别特别暖心。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疫情发生以来，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重要阵地。作为双滦最大的社区，玉祥园社区共有44栋楼、2436户。此次发放采取线下登记、分批定点领取的方式，限时限流，保障领取人员的安全。承德好人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阳腾表示，他们采购了30万只符合标准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赠送给一线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希望通过赠送口罩的公益活动，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共同出力，同心抗疫。 因为我们啊是养老院，经常跟这个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联系，街道的这个一线工作者还有社区的一线工作者非常辛苦，所以我们联合了红十字会一起推出的这个活动。我们一共准备了30万只口罩，计划一个月内发放完。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北京市文旅局、北京市广电局以及市文物局、市公园管理中心等政府部门，以及腾讯、北京国际设计周公司等重点文化企业都介绍了自己的参展情况。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将围绕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主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展出。其中线下展览位于首钢园的123号馆，面积为2.24万平方米，是本届服贸会8个专题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斌说， 首批16家北京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将在这次会展中呢集中亮相，观众可以在现场的亲身感受和参与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陶瓷香囊等多项传统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介绍，2020年市公园管理中心第一次把公园文创冰激凌带到服贸会，并且大获成功。今年各公园都不断上新，服贸会上将有更多惊喜。 我们上展会的产品呢是13个品类，200余种文创的精品，特别还有一批新的产品我们还没有上市，首先在服贸会面向公众。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合计超过1100家，其中线下参展企业和机构近600家，是服贸会8个专题展中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最多的专题。服贸会期间，文旅服务专题还将举办2个重点论坛以及3个行业论坛，相关文旅机构和优秀企业将参与对话及访谈，共同探讨文旅产业新风向。 服贸会第3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将于9月5号、6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采取线上直播与线下会议的形式同步进行，作为2021年服贸会期间航空业唯一一场品牌论坛，会议主题聚焦空中丝路引领零空经济高水平开放，将研究新格局下的空中丝绸之路发展思路，双循环背景下聚集国际要素提升航空服务贸易水平、空中丝路创新示范区的建设路径以及智慧民航发展等内容。 空中丝绸之路是我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作为我国唯一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亿人次机场的承载地，是北京6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本届峰会期间，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盟将会率先倡议在北京建设空中丝绸之路创新示范区。 即将于9月2号到7号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上，公园文创将亮相位于首钢园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展区内将展出13个品类、200余种文创精品以及爆款产品，如天坛公园千年隼营造积木、声声慢蓝牙耳机、颐和园国潮文具、香山公园闪闪红星铜池等。 同时呢，服贸会期间，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当中，有40家文创体验店将会同期开展优惠活动。观众凭借服贸会的电子票，就可以在园中的文创店、餐饮店以及红色书屋等享受9折优惠。

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北京丰台区明春苑小区的住户13年来一直被吃水问题所困扰。昨天，明春苑小区的供水问题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1467户小区居民终于喝上了干净充足的市政自来水。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明春苑小区位于丰台区花乡杨坊村西侧，1994年开发建设，有23栋居民楼。平日里，23栋楼的住户吃的都是大兴区两眼自备井的水。丰台区水务局供水管理科科长张峰告诉记者，从2008年开始，问题就越发突出。 一个是地下水位的一个下降，第二呢是管线的老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区域的人口逐渐的增加，导致这个用水量也变大了。 经过反复研究，丰台区水务局探索形成了分步推进、逐段攻克的总体改造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抓住全市自备井置换政策的契机，将明春苑小区庭院线改造纳入到了全市自备井置换计划中，优先利用市级资金改造了小区庭院线供水管线，迈出了整体改造工作的第一步。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小区外部供水管线问题。 自来水的接通，它肯定是有一个主干管。像以前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要通市政水，它要往外接2公里或者3公里的管线，它是非常非常难的，牵扯到地面上的一些建筑物，面临到拆迁呀，各种各方面的问题。这么多年，就是受这个主干线的一个影响和拆迁的影响，导致水一直接不过来。 最终，他们决定沿规划杨坊6号路铺设供水管线。 最后在2019年左右有了具备实施的一个条件，规划杨坊6号路，但这条路呢现在还没有建。经过这个区里协调，绿基公司呢同意先进行管线的建设，等道路具备条件了，他们再去修路。按说呢应该人修路的时候随着就把管线建设了，所以这个绿基公司呢也是发扬国企的这种担当精神。 集团最后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实现了保护古树、减少拆迁、加快速度的目标。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汛情。记者昨天从陕西省水利厅安康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28号8点到30号8点，陕西南部和东南部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截止到8月30号的中午12点40分，强降雨形成的洪涝灾害已经导致陕西安康11万3030人受灾，当地紧急避险转移了21910人，紧急安置了23849人。 据了解，此次降雨，陕西全省有74个县区降雨，其中100毫米以上有11个，累积点最大降雨量为镇平发龙站171.8毫米。受降雨影响，陕西全省12条河流的12站出现了洪峰21次，县城部分区域有积水情况。 陕西省水利厅要求各相关的市县要加强监测，严阵以待，落实落细各项的防御措施，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据预报，8月30号到31号，陕西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陕北南部以及关中大部、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防汛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局等多个部门了解到，28号以来，山东普遍出现降雨，其中鲁南和鲁中地区出现强降雨。受此影响，山东济南、泰安、潍坊、烟台、威海等地存在地质山洪灾害风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降雨雷达回波主要位于菏泽、济南、淄博和青岛一带，多地仍有大范围的明显降雨。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以及山东省气象局根据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还有前期的实际降雨量分析，认为济南南部、泰安大部、潍坊中部、青岛北部、烟台、威海因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出黄色预警，提醒当地政府以及相关单位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记者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30号早上8点，黑龙江干流抚远站水位42.10米，至此，黑龙江省黑龙江干流全县水务已降至20年一遇之下，汛情趋于平稳，总体呈回落态势。 依据黑龙江省防汛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30号下午4点钟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至三级应急响应。 继续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消息。为推动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满足企业群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需求，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在中国政府网以及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推出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统一公开各地权威准确的防疫政策措施。 企业和群众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即可以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查询各地的防疫政策措施，并获取跨地区出行的防疫措施点到点实时在线查询服务。中国政府网也将会持续做好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建设工作，推动各地防疫政策措施一网通查，更好地利企便民。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昨天在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证监会将会坚守监管的主责主业，推动适时出台私募基金条例，持续完善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资本市场长期的投资力量。 据了解，公募基金方面，到今年的7月底，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3.5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了1.6倍，而从全球第9上升到了目前的全球第4。私募基金方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以及创投基金规模分别达到了5.5万亿元和12.6万亿元，较2016年底分别增长1倍和2倍。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规模位居世界第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近期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猪粮比价在5:1到6:1之间，处于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按照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规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将会同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再次启动年内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将督促指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及时开展地方猪肉的储备收储工作，上下联动，形成托市合力，切实保障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继续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昨天发布，近期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指导下，哈罗、青桔、美团、怪兽、小店、来电、街店、搜店八个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业积极整改取得了成效，共享消费领域价格涨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标价也逐步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近年来，以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为代表的共享消费领域服务价格一路上涨，消费者感知明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今年6月3号，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会同反垄断局、网监司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哈罗、青桔、美团、怪兽等八个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业限期整改，明确定价规则，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行为。 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虚虚实实，普通消费者很难了解实际的续航表现。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昨天首次发布了里程可信度指数，依托国家监管平台的实际运行数据，呈现不同车型续航里程的真实表现。 记者30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经粤澳两地政府协商，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定于9月8号的下午3点正式开通启用。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 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九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1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2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以及筹备工作。 会议指出，十月至十二月的国际测试赛是冬奥会赛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运行指挥体系，全力以赴做好测试赛疫情防控，严格入境人员、办赛人员的闭环管理，对入境人员落实远端防控、疫苗接种、健康监测等措施，统筹做好航空保障，坚持人物环境同防。 机场前方指挥部也要加强指挥调度，各相关工作组密切配合，同步做好交通场所、住宿酒店等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会议还强调，要精心做好测试赛的筹备，加紧推进场馆工程的收尾工作，优化场馆功能和注册的分区，明确人物、物资以及车辆运行的流线，统一防疫标识。各赛区组委会和相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保持密切沟通，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东京残奥会举重项目比赛昨天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再夺一金一银，最终以七金六银的战绩结束了本季残奥会征程。盲人足球五人制比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取得三分，射击迎来首个奖牌日，中国选手取得一金一银。中国代表团当天共夺得了八金六银一铜，总共已经收获了54金、35银、30铜。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奖牌榜上均稳居第一。今天中国代表团将在射箭、游泳、田径等多个项目上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昨天在2020年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项目 A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1-0战胜法国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而今天呢，中国队将会和东道主日本队直接对战，争夺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国家盲足队员张嘉宾骁勇善战，被队友们称为战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嫣带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队员张嘉宾在赛场上拼劲十足，被队友们称作战神。 这个战神嘛，哎呀，说实话也不敢当，就是可能平时就是比他们怎么说，在场上就灵活一点吧。 他是赛场上冲锋在前的不退战神，也是队伍沉稳如山的坚实壁垒。其实本届东京残奥会是小伙子第二次备战残奥会，曾经训练的一个意外让他与16年里约残奥会失之交臂。 因为当时呢，在一堂常规的训练课上，一些对抗内容，当时呢，嘉宾呢跟我们的一个队员有个身体接触，然后他的眼睛呢擦到了一下。因为他这个眼球呢，就是早晚都会破的，他是这种眼病，然后正好这个时候蹭到了，导致他整个眼球破裂流血，然后当时就紧急把他送到医院。 那不是怕家里人担心，以后是做手术都是教练帮我签名的。2016年2月29号吧。 命运抹去了他们看向这世界的最后一次微光，他们却为中国点亮了在世界盲族中的耀眼光芒。 感觉这个盲人也可以踢球，又自己呢又不会，以后就慢慢的就一个人呢就在那里玩，就爱上了足球，就这样子。当时眼睛看不到的时候，确实在家里有点自卑，也不敢到处走嘛。然后进了足球队之后呢，就出来认识了好多朋友、兄弟，这些就比较开朗了。 张嘉宾看不到世界，却能让世界看到。少年不惧岁月长，希望往后的每一天，小伙子都能在热爱中继续勇往。战神要一直光彩依然。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电讯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夸耀其政府组织了一场平生难得一见的撤离行动，两周内用飞机将超过 1.5 万人带出了已被塔利班重新控制的阿富汗。然而跟随美国仓促撤离阿富汗，英国却落下了不少自己人，约翰逊政府遭英国政界猛烈炮轰。 英国运载撤离人员的最后一架飞机28号飞离阿富汗，29号降落在了英格兰南部的布莱兹诺顿空军基地。约翰逊称，撤离行动在艰难条件下完成，在阿富汗近20年的驻军没有白费。不过，他的政治对手和英国媒体却不这么看。 关于落下的人数，英国政府官员给出了不同的估算版本。国防参谋长卡特说有好几百人。另一方面，媒体大量报道一名前英国军人法辛如何从阿富汗援救猫狗的活动。报道内容在英国引发了争议。一些人批评，当大量人员来不及撤出时，法辛却挤占时间和资源撤离动物。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30号呼吁美国政府别再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储备。卡布洛夫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应该马上解冻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资产，以挽救正在崩溃的阿富汗货币。 一如预期，四级飓风艾达29号下午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靠近的港口富尔雄西端，登陆地点比16年前同一天抵达的飓风卡特里娜向西偏移了72公里，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数小时后，艾达扫过州内最大城市新奥尔良，这座城市全程断电。 经济分析人士预测，艾达将给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大量能源、化工、船运产业基地带来损失，但总体对于美国经济打击有限。前提是当地油气减产不会持续很久。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有17家炼油厂，产能占全美的近五分之一。两座液化天然气终端设施出口量占全美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大约 55%。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0号的下午5点5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88,552例，达到了2,630,3376例，死亡病例增加了7,698例，达到了4,498,451例。 欧洲联盟多名外交官30号表示说，由于美国新冠疫情反弹，欧盟最早将于本周更新防疫指导方针，建议成员国收紧对于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依据欧盟先前设立的红线，14天内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在每10万人75例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列入安全名单。欧盟发布的防疫指导方针建议成员国允许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入境。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30号宣布，奥克兰地区将延长现行最高级别的四级新冠防疫响应至9月14号，其他地区则将分时分区调降防疫响应至三级。奥克兰8月17号报告，德尔塔变异毒株社区传播病例，全国于当天午夜进入了四级防疫响应模式。据卫生部数据，30号新西兰新增社区确诊病例53例，自8月17号以来累计确诊了562例，其中奥克兰报告547例。 再来关注尼泊尔。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29号晚间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尼全国超过三分之二人口已经有了新冠病毒的抗体。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说，这项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于7月5号到8月14号在全国各地随机展开，13161名调查对象年龄都是在6岁以上，覆盖各个年龄段、职业以及城乡地区，包括已经接种和未接种新冠疫苗者。采集的样本在尼泊尔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而结果显示 68.6% 的检测样本结果呈阳性。 继续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30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看到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发生变化，现任美国拜登政府仍在继续推行其前任对于伊核问题的失败政策。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4月以来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的目标不是产生新的协议文本，而是让美国重回此前达成的伊核协议。举行新一轮会谈的时间将会取决于相关方的共识。 关注秘鲁方面，秘鲁国家民防局29号证实，两艘船在当天凌晨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还有9人失踪。秘鲁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一艘载有大约80名乘客的客船行至萨莫拉港附近时和另外一艘船只相撞，造成人员的伤亡。 巴西圣保罗州30号发生银行抢劫案，造成3人死亡，另有4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据当地媒体报道，约20名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当天抢劫了圣保罗州西北部阿拉萨图巴市的3处银行网点。警方展开追捕行动后，部分武装人员逃至阿拉萨图巴市郊，与警方发生交火。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30号说，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曙光号功能货舱发现了多条裂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能源火箭太空公司第一副总设计师索洛维约夫的话报道说，宇航员检查曙光号时，在多处都发现了非穿透性的裂缝。考虑到空间站机组成员先前在俄星辰号服务舱发现多条穿透性的裂缝，曙光号上目前发现的裂缝可能性会越来越大。继续来关注，曙光号呢是空间站首个太空舱，于1998年11月升空。按最初的设计，空间站将于2015年退休，但是之后服役期2次延长，目前已经延至2024年。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罗格律先前也说，空间站某些陈旧的设施或许该退役，漏气的现象已经敲响了警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消息。在跨越百年的历史中，中央美术学院的几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传承美育精神，描绘时代画卷，留下了宝贵的财富。8月30号，美育芳草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传承展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此次展览分为大美之艺崇德立行中央美术学院老先生及教师作品展，丹青不渝守正创新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学科基础部教师及学生留校作品展两大板块。 展览在国家大剧院的东西展览厅联袂展出，出自央美老中青几代艺术家之手，跨越一个世纪的200多件央美馆藏精品力作齐聚展览，不仅是一次温润心灵的艺术之旅，同时也是一次传承和创新的对话。当天的展览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画册功夫以及国家大剧院美育芳草同名画册的首发式。本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0号。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新编大型古装剧《沈园情》昨日正式建组投入排练，计划于今年年底与观众见面。《沈园情》取自于南宋大诗人陆游与才女唐慧仙的一段凄婉爱情故事。在演员方面，评剧流派第4代传人王云珠饰演唐慧仙，滕建东饰演陆游，郑红怡、孙庆君、马俊如等分饰其他角色。 谈及这一新剧目的创排特色，编剧赵德明介绍说，许多戏曲的剧种都演绎过这个故事，各称各有不同。这次评剧的《沈园情》创作是根据评剧的特点因人设戏，运用评剧艺术的演唱手段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力求在评剧舞台上打造出陆游和唐慧仙新的艺术形象。 第14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将于9月12号开幕。9月至11月期间，20余位青年新秀导演的戏剧作品将通过线上线下与观众见面。同时，48小时微戏剧将进行公开招募，并于本届青年戏剧节的开幕式当晚竞赛演出。 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自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青年戏剧作品，培养了众多的中国新生代青年戏剧人才。而今年的48小时微戏剧将会更加强调艺术家的跨界实验和碰撞。目前公开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组委会将于9月10号公布题目。 8月30号，中国爱乐乐团正式公布了2021至2022音乐季的演出安排。从2021年9月12号至2022年6月26号，16场交响音乐会与2场室内音乐会将会陆续上演。2019至2020音乐季里，乐团告别舞台长达半年之久，取消了 音乐季演出13场，2020至2021音乐季里7场音乐会变更或者取消。 即便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乐坛仍然两度携手保利剧院在20座城市举行了全国巡演，也刷新了乐团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内巡演记录。此次推出音乐季，同样也是乐团以实际行动给予同仁们的信心。 在立足本土的同时，本次音乐季兼备国际视野，郭文景、谭盾、陈其刚等享誉国际的中国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将轮番上演，指挥大师迪图瓦、小号演奏家纳卡里亚科夫等国外名家也期待与中国乐迷相见。完成音响及设备调试后，乐团期待在2022年10月前进入音乐厅。 8月27号、28号和29号三天，北京的戏迷迎来一场马派盛宴。北京京剧院纪念张学金先生诞辰80周年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上演，《赵氏孤儿》和《画龙点睛》两部大戏，以及纪念张学金先生诞辰8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接连登场。朱强、高彤、张凯等马派传人，以及张惠芳、李宏图、张馨月等京剧名家将会参加演出，不仅让戏迷过足马派的瘾，更是在一众弟子的演出当中重现了张学金先生的昔日风采。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消息，抗美援朝老兵纪念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定于9月3号在全国公映。该电影历时4年拍摄制作，主创团队以真实、珍贵、热血青春的创作初心出发，走访了近50位志愿军老兵，最终选取了26位收录在影片中，从不同军种、不同维度还原了当年的战场故事。 由朱一龙、童瑶、王志文等领衔主演的谍战剧《叛逆者》今晚7点半将会在天津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林南生、朱怡珍等人寻找正确的救国道路、完成信仰蜕变的故事。《叛逆者》在保证谍战剧应有的紧凑剧情、惊险场面的同时，也着重渲染人物隐忍焦灼的真实心理状态，利用环境色调、场景道具构图等等，暗示人物所面临的压力、冲击以及思考，书写了这段平凡人不平凡的壮阔人生。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在全面加强软硬件建设的同时，与有着丰富培育经验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打造阅读组织孵化基地，培育阅读类公益组织，开展公益阅读活动，推动全民的阅读工作开展。 另外，昨天下午，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每天晚间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而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